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李雷。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实现明星梦的奋斗旅程，还有一些朋友啊，成为了疯狂的追星族的一员。不少人在追星的过程当中丧失了理性，只要是说自己所追的明星的坏话的人，一律群起而攻之，不管这位明星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而且有一部分犯罪分子呢，却借演艺行业的热潮，对追星族和怀揣明星梦的年轻人实施各类的违法犯罪行为。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检察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粉丝屡屡遭黑手，追梦不成反被害。追踪检察动态，展现检察风采，这里是首都检察之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的王昭检察官。王检察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现在啊，其实这个粉丝经济啊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炙手可热的经济形势。那粉丝们啊，对他所追逐的一些明星往往是不吝惜自己手中的钱财哈，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礼物也好，但是这其中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啊，也可能会遇到一些伤害和一些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呢，通过几种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到底这个粉丝会怎么样就屡屡遭到黑手了，您跟大家说一说。 由于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加入到了实现明星梦的这个奋斗旅程当中，或者呢，也是成为了疯狂的追星族。然后部分的犯罪分子呢，就会借助演艺行业的这一股热潮，实施敲诈勒索、诈骗、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现在也是想通过下面的案例提醒广大的青年，可以擦亮双眼，防止自己在追星或者逐梦的过程当中成为下一个被害人。然后第一个案例呢，我想讲的就是冒充伯乐潜规则，实则敲诈逐梦女。在娱乐圈当中，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怀揣着明星梦，然后常常以为呢，发生那个男女性关系就是推进演艺事业最有效的潜规则，于是不惜以身犯险赴约。犯罪嫌疑人往往就是利用被害人想要快速进入演艺圈的这种迫切心理，谎称为他提供诱人的工作机会，以至于采取简单的手段就可以获得被害人的信任，之后实施犯罪行为。比如说像下面这个案例，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被害人小杨是通过聊天软件相识，张某某谎称自己是某建筑集团公司老板的儿子。 那跟演出演艺也没什么关系 啊，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之类的朋友，然后也会有人脉关系，可以帮忙去搭建这个途径。然后之后呢，他就谎称说 我是认识著名唱片公司的高层领导， 嗯， 然后之后呢，并且张某某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劳动合同，他自己个人进行简单修改之后，欺骗小杨说，这个合同就是可以帮你介绍入职公司， 嗯， 小杨这会儿就觉得十分心动，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实现进入娱乐圈的梦想，于是对张某某特别的心存感恩吧， 嗯嗯， 张某某就借机跟小杨说，咱们俩晚上去假日酒店开个房， 嗯， 小杨就认为这个是演艺界的行业潜规则，所以其实他当时是没有拒绝的，在房间内，小杨就喝了几杯酒，便不省人事了。 那是不是也是被加入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当然这个这就是我们就最后在小杨身体里没有去查出过多的这种物质，但可能确实小杨自己也是不胜酒力吧。后来张某某就趁在他这个醉酒之机失去了意识，偷偷拍摄了小杨的裸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张某某并不是为了图色，而是为了图财。 图财。 因为事后呢张某某就会以这个不给钱就将他的裸照发布在网上，或者邮寄给小杨的家人相威胁，向小杨敲诈勒索人民币10000元。 哦，小杨刚开始给了。 对，小杨没有给，他是及时报警了。 哦， 所以最后没有让张某某得逞。 得逞。 但是虽然说张某某他这个最终没有拿到钱，但他也是属于敲诈勒索未遂，然后最后也是在2016年7月的时候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 嗯，哎，这种敲诈勒索拿到钱没拿到钱都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是吗？ 对，都是可以构成犯罪的，而且确实他这个手段也是十分的恶劣。我们就是在法院量刑期间也会考虑到这个手段的行为到底就是足不足够对他去实施一种刑法上的判罚。 像这个里面您看这个女孩子，她是觉得自己能够认识一些所谓这样的演艺圈的或者和演艺圈有很深的关系的人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了。 是。 这是比较单纯的一种想法。 是的。 那通过这个里面您觉得需要有哪些让我们这些女孩子们来格外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逐梦的过程当中，年轻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要企图说我通过认识一些领导名人就能够有一个捷径可以实现自己的这个想要进入演艺圈的人生理想，而是说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打好自己的根基，去学习相关的演艺知识，然后去锻炼自己的演技或者是歌唱技巧或者是舞蹈实力。一旦你认为想要通过说我出卖自己的肉体发生性关系好像是这种潜规则就能够让我进入到这个行业，但是如果你真的就说是真的进入到里头了，你真的能够站得很久吗？你可以走到很高的位置吗？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疑问号，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冒这种风险，因为终归我们所谓的潜规则里边它不是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而且也是大家口口相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正规的公司是不会有这一类的操作，所以也请大家通过正当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明星梦。 没错。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就是用所谓的这个潜规则。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第二起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例案件呢是冒充演艺练习生恋爱为名骗钱财。在近些年呢娱乐公司都会在艺人出道前以一定时间为练习期培养并且挖掘新秀艺人。练习生作为娱乐圈的一种造星运作模式，也是因为最近非常火热的相关的综艺节目而被人们所熟知。 对。 同时呢近些年呢中国籍的艺人在韩国出道也会成为偶像歌手，然后他们也是频频获得了成功，引得了很多人的注意。 对，包括有很多人在韩国当练习生回来之后现在也是如日中天。 对对。然后正是因为这些娱乐现象的发生呢，犯罪嫌疑人也是趁这一股韩流之风盛行之机虚构外籍练习生身份，利用女性被害人的虚荣心结成所谓的恋爱关系，随后隐瞒行踪并且 并且去编造各种理由去实施犯罪行为。像下面这个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在2016年7月至10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徐某自称是韩国人，名字叫做全在炫，曾经在北京留学，现在是某著名经纪公司的演艺练习生。这个人他通过电话和微信分别与两名女性被害人开展疯狂的追求，然后之后与两个人分别成为男女朋友关系。随后呢，徐某就多次虚构说我要回国参加考核，或者是前往录影棚或者是录音棚进行录像录音等事由，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实际上呢，徐某他只是去网吧消费消磨时间而已。但是他这些借口呢，就会让两名女性被害人深信不疑，会觉得我确实找了一个明星，就是未来可能的明星来当我的男朋友，然后在取得这个被害人信任以后，徐某便会进一步借口联系韩国整形医院，或者是投资被骗，想要我要别人让我来偿还借款，再或者是给自己的经纪人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等理由，然后先后向两名被害人索要钱财。最终呢，这两个女孩也是一共被诈骗了人民币18万元。 后来这起案件这个案发以后呢，我们的节目还曾经报道过这起案件哈，包括开庭的时候我们还特意看了一下，说诶，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非常像那种韩国的明星们的样子呢？那么这起案件后来的结果现在是不是已经判了？ 对，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徐某因为犯诈骗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人民币8000元。 您看这起案件就是被告人就是利用了这个很多这个女孩子对这种演艺圈并不是很熟悉，然后又充满了一种向往，觉得诶，我能够认识一个这样的所谓的练习生好像是我的一个荣耀的这样一种心态哈啊，结果就并不算费特别大的劲就骗了这个女孩子不少钱财。那这个里面您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们觉得就是一定要提醒各位女性听众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要在选择男朋友的时候擦亮双眼，并不是对方给你一个虚晃的名头，他说他是练习生，他长得帅一点他稍微带点说话的口音，你就能信任他。而且一旦说双方从一种单纯的男女朋友扯到像我们说这个案件中去韩国整形帮这个嫌疑人偿还借款，或者是帮他的经纪人支付房租等这些跟钱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会我们就要在心中敲响警钟，要时刻的问自己，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我所认识到的那个演艺练习生，而或者只是一个诈骗犯。 他们都是在网上认识的是吗？ 对，都是在网上认识的、 啊。 而且这个嫌疑人也还很聪明，他给自己包装了一个叫做全在炫的一个很像韩国明星的一个名字。所以他来解释说我为什么会说中文，也说的是我在北京留过学。 而且他好像还故意让自己的中文说的不是特别的好。 对对， 有点那样的口音 是 让女孩子觉得诶，好像这个人真的是中文会一些，但还不是说的特别好的一个韩国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起案件是饭圈组团买门票却被诈骗空欢喜。 那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案例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追星族作为演艺圈消费市场上的生力军，已经催生了粉丝经济，成为了这个新兴的一个产业的领域。犯罪嫌疑人利用被害人为与偶像相见不惜花费大价钱购买门票的疯狂热情，虚构有能力购买当红演艺明星现场活动的门票，借机骗取粉丝的购票款。在这一类案件里呢，一个很突出的案例就是下边的这一个。15岁的被害人小胡是演员杨洋的粉丝。 杨洋 对， 就是那个演贾宝玉的那个。 对对对。然后他在微信中加入了一个叫做演艺圈兼职群的一个聊天群。在这个群里边，他与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相结识。赵某某自己说，我有能力购买到自在样杨洋 2017生日会的门票，就是杨洋在2017年生日会会给粉丝去有这个购买门票的机会，然后大家可以过来跟他一起过生日。然后呢这个嫌疑人说我所卖的场内票大约是人民币800元，看台票是人民币500元。 嗯， 然后因为这个活动的门票特别难买，很多的粉丝都想和杨洋见面。小胡呢作为这个热情的粉丝之一呢，他也是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而且价格也是十分合理啊，所以就赶紧作为代表联系了饭圈里头的多名好友，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十余次，一共向赵某某购买了将近20张的门票。 那加到一起不少啊，这个钱。 对，然后之后呢两个人呢就会微信里头相约说今天下午你来到工人体育场门外拿门票，然后就可以进到里头去见到你想要见的明星。活动当天呢小胡特别高兴，然后他也是如约而至，然后结果到了现场却发现已经打不通嫌疑人的电话，而且微信也被拉黑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发觉自己被骗。 那这个前前后后因为不是涉及到一张两张门票，十几张门票，那涉案的金额得有多少钱呢？ 涉案的金额大概是5000元人民币左右。 那也还好、还可以哈。 对。 后来这个嫌疑人被抓住了吗？ 对，后来他被抓住了，然后并且是在今年5月份，嫌疑人是以那个诈骗罪被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现在案件呢还在提起公诉阶段。 因为像这种大规模的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并不是那种特别的难买，比如说像那种几万人的体育场可能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小型的一些聚会呀小型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粉丝和粉丝见面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可能这个票就并不是特别的好买了。 是 成为了一些人钻空子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被害人的年龄比较小，他才15岁，所以相对而言他在判断对方是否可信任的这种能力上也可能跟成年人相对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一方面得提醒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你们的追星过程里要擦亮双眼啊，不要被骗，因为确实可能钱数并不多，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别的安全隐患。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其实对你这个一辈子的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影响。然后另外一点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如果要是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协助自己的孩子就要去购买相关的门票，或者是一起去参与到这个活动里当中吧。确实是要通过正当的渠道来去购买门票，才会是有保障的一种方式。 对对。另外呢，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害人呢是加入了一个微信群，是吧？但是被害人他本身是一个未成年人，他可能认为说，这个群里的人呢都是我们是有共同喜好的啊，我们是有共同追求的，所以说我们才会在一个群里出现。他会很天真的认为说，那这个群里因为大家喜好相同，那都是好人，对方不会骗我的，那么他说的肯定是真的。其实这个呢，如果是对于一些社会阅历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成年人来讲，就未必会如此轻易的去相信对方所说的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能发现这个案件其实是存在两个不同的圈子。一个是小胡他当时认识嫌疑人的这个演艺圈兼职群。这种兼职群就意味着在这个群里可能会有很多让你接触明星的兼职的机会。 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所谓的内部票来提供给这个粉丝，可以让你能够真正顺利见到自己想要见的明星。这种群是我们所在这案子里见到的一个圈子。另外一个圈子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杨洋的fan，也不仅仅是这个个别明星的饭圈，每一个明星都有自己的这个粉丝群体。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本来应该是单纯美好，大家为了同一个喜欢的明星聚在一起分享喜悦心情的一个圈子里头，可能会混杂到一些就是有一些不法想法的犯罪嫌疑人。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学 学会鉴别他们的身份。 嗯 啊，然后包括这个案子也能看到，就是小胡是作为代表去帮很多的粉丝一起去买的票，所以真正的具体的被害人也不止他一个。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这起案件，那么下面另外一个案子也是涉及到这个粉丝见明星的哈，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第四个案件就是粉丝迫切见明星。罪犯好色深魔爪。我们大家现在在社会中呢，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私生饭。 私生饭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就是说，为了与偶像相见，经常会去探访明星日常生活或者是出没的那个地点的，这有这么一类粉丝， 就 属于 私人生活的粉丝， 粉丝就属于我不仅仅是希望见到电视屏幕上或者是网络直播里头那个虚幻的粉丝，我希望更加的虚幻的明星 、 我希望更加的了解我喜欢的这个明星他的在私下里生活的样子。 对，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明星那种比如在舞台上光鲜的一面， 对， 但有一类粉丝说，那我就想看看明星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 对，就是说我喜欢那个虚拟的人物的你，同时也喜欢真实生活中本来的你，所以我更想去通过我去寻找你的足迹来了解你的生活。像这个案件中的被害人就是这么一类粉丝， 哦，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称的私生饭。然后呢，像犯罪嫌疑人就会利用私生饭这种疯狂追星的心理借口认识明星，可以介绍其与明星私下相见，从而实施侵犯行为。 那您说说这个具体的案情。 这个案件里的被害人呢叫做小陈。她也是一个女孩，她是疯狂的迷恋功夫明星释小龙。 释小龙。 然后在有一天，小陈听朋友说释小龙是在长安区某个小区居住，然后便去那里蹲守查看，但是等了一天都 他真去了， 他真的去了。 哦， 然后等了一天都发现释小龙并没有出现。然后呢，他也觉得非常失望。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犯罪嫌疑人魏某，他是这个小区的保安。然后他得知小陈前来是为了追星，于是呢，他便动了一些坏心思。首先呢，他先给小陈留下了手机号，并且相互添加了微信，有跟他说好，如果释小龙回来，我会告诉你。然后这个小陈还挺高兴的，也信以为真了，所以双方就添加了好友。之后在当天晚上11点多，夜已经深了，魏某就给小陈打电话，就跟他说，我其实是释小龙的舅舅，是释小龙给我安排了工作，然后帮我这个在这里找了一份工作嘛，然后也离他比较近，可以照顾他，然后我能安排你们两个人见面，然后并且呢让你做他的明星助理。小陈他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接触偶像的机会，于是就答应魏某前往某酒店开房并等待释小龙的出现。然后魏某呢，他就是自己先到了酒店里，然后呢和那个就是小陈说，我是一个信佛的人，因为大家也知道释小龙是这个有这个去学习过相关的跟佛教有关的知识，他所学习的那些武打的功夫也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知名寺院也是有关系的。 他以前演的那些电影通常都是一个小和尚的 形象出现，也会给大家树立一种潜意识的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就觉得释小龙是跟这个佛教家是有关系的。所以当犯罪嫌疑人魏某自称说我信佛的时候，其实是更加坚信了小陈说，那你就是释小龙的舅舅。然后小陈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后来呢这个魏某就以说我要给你做五行，就是一种法事吧，就是这么一种行为为由，然后来让小陈脱掉衣服，并且抚摸和亲吻了他的私密处。然后小陈这会儿他是觉得已经有点不对劲了，所以他就赶紧跟魏某说，你赶紧跟释小龙联系一下，我想要见释小龙。这会儿魏某就换了一副嘴脸，他就拒绝拨打电话。然后小陈在这会儿才觉得说自己被骗了，他就赶忙哭闹叫喊。然后魏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用手掐住了小陈的脖子，并且强行和他发生了性关系。然后事后呢，小陈在同事的劝说之下报了 警，然后在2016年5月份的时候，魏某也是因为强奸犯罪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嗯、那姓魏的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个小区的保安， 对，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安、 啊、他也并不认识释小龙， 对，他并不认识释小龙。 那他怎么想的呢？ 啊，因为是小陈主动先说我要在这儿等释小龙，所以魏某就是我们所说的嫌疑人、嗯、他就是见色就是起了一些不好的心思，他就是借着、嗯、被害人的一个说话的点，然后我顺着你的点去猜测你的想法、 嗯、 对，然后就往上爬、哦、然后最后也是获得了被害人的信任。 那等于说是被害人主动去问他是不是释小龙住这个小区啊，是这样的吗？他才知道的吗？还是怎样？ 是这个保安看见小陈在那里等了很久，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然后就去问他、 哦、 然后他说我是在这等释小龙的，听说释小龙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哦 所以他还给了这个被害人一个机会、 嗯、 被害人一听哟，这是一个狂热的小女粉丝、 嗯、 那这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嗯、 所以他才做了事后的那些行为。 从这起案件里面又能够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起案件一方面呢，我们想提醒各位粉丝、 嗯、 私生饭其实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一种粉丝类别、 嗯、 一方面会打扰到明星的他自己私下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很推荐大家去这么做，另外一方面也是很有危险性的、 嗯、 除了像这个案件里所说的最终粉丝被强奸被侵犯以外，还有很多私生饭因为追车呀，或者是就是去跟偶像进行一些肢体的接触、 嗯、 对自身的安全和对方的安全都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对， 所以我们也是主要是建议大家要理性追星。 另外呢，还是不要随便的轻信一些陌生人的一些所谓的承诺呀，答应的一些条件呢，是吧？ 对，因为往往在你被、嗯、追星的这种想法冲昏头脑的时候，对方说什么你就会轻易相信。 是， 给你任何一个可以去接触到自己所喜欢明星的机会的时候、 嗯、 那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往上扑，但是这会儿对方可能他的丑恶嘴脸都会露出来、 嗯、 最终受侵害的还是粉丝本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下豆瓣史上评分最低电影的制作方状告豆瓣恶意打出差评啊，这样的一起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